半生的意义，如此取舍，骨头再晒干后还能生活。

爱进我眼睛，投身似我身旁，还似我缺氧乖张，有我美丽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任我百岁无忧，还愿我徒有泪流。 为什么天黑？为什么有人回？